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的新闻简报。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问责制主要官员名单内一个人名都没有改变过。中央政府任命之后，政府很快会公布。对于延迟公布名单，董建华说并非人选有问题。被问及是否有后任问责局长，外国护照问题未处理好，董建华说全部都没有问题。本港通缩持续，统计处公布5月份的消费物价指数比较去年同期下跌 1%， 和4月份的跌幅相同。各类消费项目之中，电力、燃气和水指数在5月份录得的按年跌幅，部分原因是政府宽减水费和排污费。而跌幅较少的类别依次序是内用物品、住屋、食品和交通等。至于录得最大按年升幅的类别，包括衣履和烟酒。何文田一间服装店晚上被贼人持刀打劫，损失4700元，没人受伤。晚上九点几，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手持8寸长的刀打劫窝打老道及胜利道交界一间服装店，威吓女东主抢去现金之后逃去。另外，太古城泰山各一间超级市场晚上10点几被一名持类似手枪物体的蒙面贼人打劫，掠去8000-9000元现金。厦门远华集团走私案涉嫌主犯赖昌星的难民身份申请被加拿大当局拒绝。赖昌星的代表律师表示会向加拿大联邦法院上诉，因此赖昌星夫妇和4个仔女无需即时离开加拿大。新疆伊犁近日受到特大洪水及冰雹袭击，一个煤矿被洪水淹没，三名矿工被困6日，具体位置仍然不明确，仲未能脱险。另外，黑龙江鸡西煤矿气体爆炸，已经确认有110人死亡，4个人仍然失踪。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做好煤矿安全工作。英格兰在世界杯出局，英国人对国家队夺标机会破灭感到沮丧，部分球迷抱头痛哭。在伦敦市中心和各间酒吧，英格兰拥趸透过电视荧幕观战。在国家队输波之后，警方加强戒备，防范有球迷失控搞事。另一方面，巴西晋身4强，全国各地都有群众上街庆祝。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亦都有几阵局部地区性骤雨，天气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 FM99.4 及106.8，香港电台第五台， 香港电台125台联合广播。 教育署成人教育的夜间课程，包括成人普通教育班、官立夜中学、英文专修班现正招生，凡年满15岁而有意在夜间进修的人士均可报名。有关详情及申请表可到民政事务处及教育署各区域教育服务处索取，或从教育署网页 www.ed.gov.hk 下载。如有查询，请电2892-6669。 金堂学车考下你，2002年7月1日开始，法例规定使用车头大灯嗰阵有咩要留意啊？ 我知喺夜晚或者能见度低嗰阵，揸车一定要着住车头大灯，而揸电单车就几时都要着大灯。 咁危险警告灯咧？ 喺快速公路或者时速超过50公里嘅道路，如果架车发生故障或者因为紧急事故需要停低嘅话，司机就一定要开住危险警告灯。 答得快而准，所以揸车要记住顾己及人，记得着灯。 just you and me. It's just you and me in this world. 今晚夜媽媽與夜巴西是有雲海啦，同埋有我，我是 Jason。咁今晚我哋都會開放啲電話有 Carmen 話有啲朋友咧好想同佢一齊 discuss 下呢一個百慕達三角洲，咁有好多有興趣嘅朋友。咁陣間咧稍後會接你嘅電話。 好。 咁但係咧我哋一首歌之後咧要再俾多少少嘅時間啊雲海，因為雲海話咧就有好多。 实讲唔晒噶啦， 所以我系好中意你咯， 系咪？ 有咁多嘢讲唔晒。阿卡文，你知唔知做咩？只歌已经完咗啦，一播已经完咗，点解 好灵？ 边个揿咗啊？头先？咁驚嘅， 哇！ 我再嚟多次好嘛？ 呢個係咪 三角洲？我哋係咪已經 音樂嘅三角洲？ 而家先係真係開始咯。歌名叫做《We Shall Stand Together》。Paul McCartney。 今日叫做 We All Stand Together， 咁啊，真系令我谂起世界杯嘅呢首歌，真系即系令到即系好多香港嘅市民咧开心咗好多，将个注意力摆咗喺啲运动上边，咁啊， 好担心， 亦都即系担心个完系嘛， 系啊， 完嘅时候，哦，大家好失落，真系会，真系会失落，因为咧你而家睇到每一队嘅比赛嘅时候咧，佢哋嗰啲拼劲咧会影响到你噶嘛，哇，即系大家都好 pump up 嚟噶， 等两个月啦，亚运会啊，九月， 哦，咁我谂个热潮应该冇呢个世界杯。呢、这個全球性 咁啊係，咁啊係，係係相差咁遠， 全世界噶，所以聯賽停曬火呢樣嘢噶，好勁，好誇張嘅真 係。一個事業上嘅百慕達三個州 啊！頭先我去旺角啊、銅鑼灣嗰啲地方咧，即係啲巴係分開曬嘅，嗰間係睇美國嘅，德國要入呢間咁樣啊得啦， 錯啊大鑊！ 嚇嗰啲波衫直情係完全你唔好再諗買巴西啦，長袖嗰啲即係唔好再諗啦啫。 俾你买晒 啊！凌晨嘅时间1:12，咁啊，继续我哋嘅三角洲之旅。 因为头先讲开咧，就系呢个最 original 啦，最原装正版 百慕达 三角洲系啦。咁但其实呢个世界咧，即系以科学家去界定啊，唔系我哋去界定咧，就系、是、呢个地球上面咧，喺海域同埋个领空上面出现一啲神秘失踪事件嘅地区咧，其实咧起码咧系有17嘅。 哇、哦！ 即係話咧，有啲係界定咗嚟百慕達係一個經典嘅一個失蹤嘅區域啦， 但係呢個只係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另外16咧，有啲直情係冇人知係邊，即係我哋市民係唔知邊啲嘅。咁有啲係當然知啦。咁但係其中有一個咧，其實離我哋好近。 嗯， 嗰、那個係點咧？ 喺中國嘅， 喺中國嘅嗰、那個區域咧，其實近就係、是、一個最 hit 嘅 point 咧，就係、是、我哋近排呢個華航空難飛嗰個台灣海峽澎湖半島附近咧。澎湖群島附近、 啊、 其實那個區域呢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今時今日呢都是一個在中國的百慕達三角洲來的、 啊、但沒有人說、 不是是有人說不過呢中國 人沒 有人信即尤其是呢其實那條航線呢、啊、你知道不嬲都有飛機經過啦不嬲有船隻經過啦而那個台灣海峽那個區域呢尤其是近澎湖、群島那堆呢在呢一睇先啦，俾我數翻喺大概呢由90年代，即係90年代之前我唔數啦。90年代中期到2001年咧，正係台灣派出嘅軍機喺嗰個海峽度試飛嘅軍機或者係演習嘅軍機咧，係有7艘係有記錄㗎，台灣政府自己記錄㗎，7艘嘅戰機咧係飛飛下係完全消失嘅。 咁佢個水底係咪因為又有嗰啲古城嗰啲嘢咧，又有啲水晶影響個磁場？ 冇人知，但係咧嗰個區域底水底有乜嘢咧？其實係真係完全一個謎嚟嘅。但係咧由當年日本去侵略中國，佢坐啲日本嘅軍艦由中國航行經過台灣海峽咧，都曾經有幾艘咧係無端端成架日本軍艦咧係沉落嗰個水底 嚇， 但係冇人知道嗰個海域發生過乜事。有啲乜嘢個水底係咪有奇怪嘅磁場，亦都冇人知道。所以而家就算嗰日而家研究緊個華航空難，佢都係一個謎嚟噶嘛。 啊、 又冇爆炸，又冇燒過，啲屍體完全係完整。之後咧又唔知點解一架機可以分開四節跌咗落地，之後就跌咗落海度碎曬。咁呢個係完全唔合邏輯噶嘛。咁而家啲人其實當然就冇人敢講話呢個係同百慕達三角洲有關啦，即係一個奇怪嘅三角洲海域啦。但歷史上咧，其實呢個海域咧係經常性有飛機同埋船咧係墜海嘅。而但係即係佢又有即係其實頭先講就係台灣嗰架基地咧有7架嘅戰機失蹤之外咧，其實有啲民航嘅船隻啦，甚至以前打仗時期嘅一啲軍艦咧，都係嗰個海域失蹤過，而係揾唔翻噶啦。屍首亦都冇啦，殘骸都冇啦。不過更加邪門嘅係咩咧？即係呢個係另話啦嚇，就係咧嗰7位坐呢啲戰機去試飛嗰啲台灣嘅軍人咧，其實咧到而家咧，佢都流傳咗一個幾邪門嘅事嘅，就係呢7個人咧喺每一次失蹤之前咧嚇，呢7個人失蹤嘅軍機同埋嗰個機師之前咧，嗰啲機師咧都曾經咧係幫呢啲台灣那邊軍方咧係拍過一啲宣傳片，或者係上過啲報紙， 所以有啲陰謀論。 唔係，係佢哋覺得呢個係邪門，因為咧通常如果上得呢啲鏡嘅軍人，因為是真嘅軍人嚟嘅，就會係 竟然就会系无厘啦加咁咧，就会系死亡或者消失。 即所以唔敢上啦，啲人。 啲人而家开始系啊，即系嗰啲军人而家系根本唔。 但系佢哋冇攞翻嗰啲，即系佢哋揸战机嘅时候啲对话记录咁样。 有 啊，自己去咗边啊？ 系有，全部 check 过嘅，但系完全正常嘅。即系事前系完全唔觉得佢有问题嘅，或者你唔完全唔觉得佢系有一啲反常现象嘅，咁你就消失咗。咁啊墜毀咗，或者係完全喺個雷達度冇咗。咁而我諗你呢次華航空難之後咧，你知道開頭咪有啲人講嘅，會唔會係有啲導彈啊呢樣嗰樣噶嘛？咁、最好笑啦，我覺得呢個 point 最好笑就係咧，後來台灣同埋中國大陸方面咧都講即時有個反應噶嘛，就係話其實係冇可能嘅，因為咧台灣海峽咧可以話全球咧係被 monitor 即係監控嘅地區，係最多監控嘅儀器。 冇可能有啲咩飛到上去。 冇錯啦，即係冇可能有第二架戰機，冇可能有第二架乜嘢，因為兩邊嘅海峽咧都係睇住有冇事發生㗎嘛，就永遠睇住曬個空間嘅。咁但係點解啲飛機會突然間會消失，或者啲船點解突然間會墜毀？係到今時今日嗰、那個海峽所有嘅嘢咧，係冇任何人敢去做研究嘅。 即係 National Geographic 國家地理冇派啲衝突者落去嗰度，冇買版權，今次 冇買版權， 唔拍嘢啦， 唔拍嘢噶啦。咁如果海底裏邊有乜嘢咧？呢、這個真係一個謎嚟嘅。甚至咧，其實我唔係好想講呢個 point 嘅，不過咧， 但係都要講，即係喝住自己唔好講，但係都要講。 喝住，因為上得嚟你個節目就一定要講嘅。 啊，你就知道啦， 係咪啊？咁就係咧，當年咧，我諗好多人都知道一個中國一個最大單嘅。被人偷窃的案件咧，就是我哋中国嘅周口店嘅北京猿人咧，即系可话可以话，即系全球其中一个最古老嘅猿人骨头啊，咁系俾人偷咗噶嘛。而嗰几嚿嘅猿人骨头咧，系俾边个偷咗嘅咧？即系如无意外啊，冇错嘅咧，大家都公认系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嘅时期咧，第一件事就系周口店偷咗嗰嚿骨头嘅，系真事嚟嘅，即系有记录嘅。咁後來即係偷完之後咧，一路都即係運，有人話運咗日本啦等等，係消失咗噶。即係呢幾個真正嘅北京猿人骨頭咧，係從此消失咗噶。亦都戰後咧，中國大陸係問咗好多次日本咧，係想攞翻呢幾個骨頭嘅。咁日本亦都好坦白同你講，其實咧呢幾個骨頭已經係唔見咗噶啦，喺打仗期間。但係呢幾個骨頭咧，有啲嘅當時打仗去侵略中國嘅軍日本軍人嚟講翻出嚟咧，其實佢哋知道喺邊，喺邊咧就係、是、當年原來咧就係運咗去福建咧，就擺咗上一個軍艦，而呢個軍艦咧就係、是、經過台灣海峽嘅時候，成架軍艦唔見咗嘅、 哎， 沉咗落海或者係消失咗。咁而家啲人就講緊一樣嘢咯，即係呢個就真係。中國大陸方面一定唔會認同我講嘅嘢嘅，就係咧，佢哋講嘅就係一個北京猿人嘅 curse 詛咒。 詛咒， 因為佢永遠沉咗呢個海峽，咁而可以話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全球最重要嘅考古學嚟嘅、 嗯， 其中一個地球最古老嘅猿人化石嚟嘅。咁點解落咗去之後，嗰個海峽有啲咁嘅事咧？啲人就擔心緊係咪一啲嘅詛咒咧？ 真实，不真实，有什么？ 星合子今年叫做十五二十三啊，三点二十三。 下午三点，热咖啡来一杯。 啊，我都好想来一杯咖啡。 好，就赐你一杯咖啡啦，云海。 多谢。咁頭先講到啦，即係台灣海峽裏面有個嚇、沉沒嘅詛咒啦。咁、呢個詛咒當然就唔係用個科學常理 去理解啦呢樣嘢。咁但係嗰個海峽究竟係咪有啲科學常識可以解釋到呢？但係而家冇人知道，亦都冇人去理解到。因為頭先你最初咪問我嘅，以前咪俾過一批相你睇，睇、個水底古城。 係啊 係啊。其實嗰邊就係台灣海峽嘅盡頭， 嗯、 就係、日本同台灣之間有個與那國島嘅水底嚟嘅。嗰、水底咧就係、由1997年正式揾到，係1997年一批當地嘅人去潛水，嗰班人唔係考古學家，嗰、班人只不過想潛水 意外發現 捉魚嘅啫，就意外發現一座一座係完全係呢完全係平滑嘅石頭， 係啊係啊，白色咁樣噶嘛，白色 一座一座嘅，有原柱嘅榫位嘅，有啲文字，有啲地方有字咁樣嘅。咁後來亦都係啦，日本人封鎖消息，日本政府獨家專利探險呢、這個成個古城嘅，咁而家仲係研究緊，但係一路仲係拍緊啲 video， 一路喺做緊啲 research 咁樣嘅。但係佢哋可能懷疑個問題咧，就係嗰一 part 咧，只不過係嗰個上一次嘅文明嗰個地區嗰一 part 咧，即係其中一部分嚟嘅啫。 嗯， 如果再可能研究深啲咧，可能嗰個圍住嗰個島嘅四周，甚至去到台灣海峽嘅北部，日本沖繩嘅南部，成個區域咧都可能有呢、這個古城嘅文明喺度、但有几多咧？冇人知道。 咁而家其实我哋呢一个文明，可唔可以叫做呢五个文明里边嘅最文明咧？ 唔可以咁讲， 因为我哋上晒太空、啊， 或者佢哋都上咗咧，我哋唔知道。 咁佢哋冇，咁你揾唔到上面有嘢嘛？我哋有嘢，譬如我哋而家突然间拍冇咗，我哋有卫星在上面，你可以上到去。不过就真系可能， 唔系因为点解 系五千年后先有人。 先發現，係啦，因為點解會咁講？因為我哋嘅文化唔同啊。因為而家好多人講啦，即係以推斷嘅講法啦嚇。而家我哋呢個文明咧，就係、金屬文明，即係我哋所有嘅嘢都係用金屬嘅、無論係穿梭機又好，無論係個高樓大廈好，所有都係用金屬為主嘅。而上一個文明，即係第四個文明咧，就係、全部用石頭為主嘅，所有嘢都係石。 所以佢啲 金字塔又係石，古城又係石，水底古城又係石，瑪雅文明又係石。我哋中国以前嗰啲古代嘅嘢又系石，英国嗰啲 Stonehenge 嗰啲石柱群又系石，咁但系嗰啲石唔代表佢哋系文明啊，因为佢哋系用，因为我嗰次我记得好耐之前咪上过你以前嗰个节目咧，讲过就话其实我哋可能而家 lost 咗一个技术噶嘛，就系点样控制巨石啊嘛，但系呢个技术可能系好简单嘅啫，但系我哋呢个文明可能好蠢。我哋 冇留意到呢样，我哋玩咗第二 part。 系啦，即系我哋以 我哋呢一个文明踢咗足球，上个文明系打 hockey 嘅。可能上个文明个足球系个足球系石嚟嘅。 哇，咁啊真系嗰啲北京猿人先踢到咁样，大佬。 咁所以上个文明系石嘅文化咧，可能佢石嘅文化里边都系有先进嘅嘢，但我哋唔知道。咁我哋以呢一代嘅人去睇咧，就以为佢哋好落伍嘅，咁所以唔知道嘅。咁变咗嗰个海峡有咩事咧？我哋真系。拭目以待咯，因為我始終覺得，因為始終而家嗰個地方都係比較嚇、混亂啦、如果你落去研究，我 咁其實呢兩個係咪即係全球最叫最大嘅三角洲啦？即係叫最大嘅 失蹤事件。 失蹤事件嘅三角洲， 其實仲有一個嘅，仲有一個喺邊咧？就係、日本。 嚇！ 日本嘅東京以南，真係好似 山尾南山尾頭。 真的是讲东京以南即不是讲刚才的那个天气报告，而是日本东京以南呢，它由本州 最西边有个角落叫遥子的一个地方，它有个角位的打后东京以南到他们的大岛的区直落到关岛那个三角位，甚至去到马绍尔群岛整个三角位呢，都是被日本这么多年来呢都叫做一个叫做魔鬼之海域的。佢哋直情係呢個名係 驚曬嘅， 係啦驚曬。而呢個名係邊個改嘅咧？呢個名係日本防衛軍 英秀 嘅，日本防衛軍改嘅。中田英秀唔會改呢啲嘅，咁就改咗呢個名嘅。因為咧喺由以前嘅歷史，即係日本古代歷史嚟講，都經常有船出咗去唔見咗啦。後來文明開始咧，佢哋嘅防衛隊嘅船 試個出去唔見咗，軍艦試個出去唔見咗，飛機試個出去唔見咗，喺個海域裏面唔見嘅船咧，同埋飛機咧，以1963年至1972年呢十年啫，總共有161架嘅飛機同埋船 癲嘅你真係 失蹤咗嘅， 咁都記得啊？ 我記得啊嘛，我睇過嘛，161架，十年咧161架係有記錄地。唔見嘅，冇記錄嘅， 起碼都有廿嚇， 係啦，即係你冇記錄嘅唔知道，即係有記錄嘅161架，咁仲要係有軍方記錄嘅，咁去咗邊咧？水底係咪其實嗰 part 水底係咪仲有嘢咧？唔知道，咁有啲以前即係有啲科學家有研究咧，會唔會其實個區域水底係有啲火山群？ 嗯， 咁你火山群一噴咗啲氣上嚟，或者噴咗啲嘢上嚟嘅時候咧，就令到嗰個區域啲水流有問題，就整翻啲船啦，咁就會冇咗咁樣。咁但呢个解释其实可能系解释咗一部分咯。咁、你 但其实佢唔出奇嘅，其实都因为嗱，你睇一个普通嘅佛罗里达州嘅一啲龙卷风，佢真可以成间抽起嚟噶嘛。所以其实个海洋一个螺旋形嘅，可能系一个海洋嘅 物件啊， 嘅好似黑洞咁螺旋，好似你冲厕所嘅时候，佢个螺旋 你令我谂起一啲嘢，我完全唔记得咗呢件事。我系亲自去过一个咧。海底不断出现漩涡的区域的。 咁系咪真系亲眼见到好多漩涡？ 亲眼见到好多漩涡， 系大型嘅。 大型嘅漩涡，佢个大型嘅程度去到边咧？佢一个漩涡咧，可以一路转一路转一路转一路转，开头好慢噶，转下咧就系一个好巨型嘅漩涡，去到大到点咧？系大到系同而家一个大过嘅天星小轮嘅直径。 嗯， 一个 咁嗱，净系呢一只漩涡 系， 如果你一只。風帆嗰啲即係帆船仔已經 可以 選咗 落 底啦， 冇錯，已經可以選咗落底。而嗰個區域喺邊咧？嗰、那個區域就係而家嘅大阪以東四國，四國係一個島啦嚇。四國同本州嘅交界咧，有個叫名門嘅地方嘅。名即係一個即係口字邊一個鳥個名啦，門係一個門口嘅門。而嗰個區域咧，每一日你淨係可以搭嗰啲比較穩陣嘅船去到旁邊睇咧。淨係嗰個海峽嗰啲大型船窩咧，你可以一次過睇十幾個嘅， 嚇，日日都有， 日日都有嘅， 佢變咗遊客景點。 而家係，以前唔係 啊。 咁而日本人咧就係、是、研究呢個船窩，研究到今時今日，佢都係冇任何科學解釋，係解釋到點解會有呢啲船窩。而呢個船窩咧喺日本嘅歷史記載咗2000年， 嚇、 冇人知點解。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你頭先講水底係咪有啲奇怪嘢其實？真係唔奇嘅，因為你真係太大啦，同埋我哋了解大自然嘅嘢實在太少啦， 真係太少啦。我哋自己地底嘅嘢，我哋真 係乜都唔。 你諗下要點樣先至可以掘下撞到一副恐龍骨，仲要係億幾最早期嗰啲咩白蝶紀嗰啲咩 啲恐龍時代， 恐龍時代即係遠過侏羅紀嗰啲咧，三蝶紀咪白垩紀就係侏羅紀之後啦，三蝶紀係侏羅紀之前啊嘛，嗰啲點樣可以確定？而家你企緊準備掘嗰笪嘢個底度有恐龍先得㗎， 啱。 你掘得落底下，冇，可能但係掘過一寸，可能掘到佢個鼻㗎啦， 就可以揾啲新種嘅恐龍。 嚇、啊，可能係即係你只差一線嘅啫，可能掘唔到個佢見唔到個鼻，見到個鼻先掘到成條啊嘛，可能係咪先？或者見到個腳趾一隻爪咁樣。 但係我好驚咧，如果我哋而家掘到咧，可能就會冇人理嘅，可能抌咗佢繼續起樓啊！我好驚呢樣嘢。 香港。 香港同中國都會的，你信不信呢？ 不是吧？ 如果你想聽真相呢，其實現在新疆呢很多個沙漠呢每日都掘緊一些是講緊幾十億年的化石的植物，是一堆堆一堆堆被人當爛石地賣給外國的， 但 是唔係，是有價值，但是他們不會通知考古學家，只是会通知商家 买家哇，冇阴功， 10蚊人民币可以买十斤。 因为睇本杂志讲就系咩啊嘛，中国其实系亚洲嘅即系啲恐龙王国嚟， 系冇错，系可以掘到，应该系好多嘢。即系我希望就系如果有掘到一啲系完全系其他世界里边系掘唔到嘅恐龙化石，或者一啲偏离啲嘅可能人猿嘅化石咧，其实已经好大件事， 好大件事。 但系至惊就系掘到如果冇， 亿年前嗰啲嘢嚟嘅，亿几年前啊，大佬嗰时都康熙都喺边啊，300几年啫嘛，嗰啲系嘛？ 康熙喺度食紧， 大佬嗰啲系亿几年前讲紧， 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件事， 真系。好，我哋而家去开始接啲电话先，咁啊，同啲朋友倾下啲三角洲嘅问题系嘛、啊啊。第一位系 Michael， 喂， 喂，你好， 喂 ，Michael， 喂，我以前系行船噶， 系， 咁咧就由呢个 Panama Canal 啊，即系苏伊呢个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运河 系就去纽约噶，咁一定经过百慕达三角洲。 诶，系、 啊。 我、哦、知你啊，曾經搭船就過過，因為雲海又好想去呢、這個，我諗佢係未去過， 係咩？ 佢係有少少驚。 咁我經過幾次㗎啦。 係，咁你有冇覺得唔妥啊？ 有，好靜啊， 好 覺得好靜啊嚇。咁、啊、當時我其實喺船上職務係做電報員嘅。 嗯， 咁咧就法國嗰度咧啲無線電波係比較弱啲嘅。 哦，即係個成個地區嘅無線電波係弱啲。 嚇、啊，弱啲嘅，聽出嚟啲信號係弱啲嘅。咁同埋係嗰度美國防衛隊咧，海岸防衛隊經常咧都打啲電報出嚟咧，就話俾人聽有啲船 overdue 啊，即係過期未翻啊，或者係會係唔見咗啊咁樣嘅。 即係希望你哋幫手揾嘅。 冇錯冇錯。 叫你留意嘅，哇！即係嗰時你每一次經過呢啲地區都有呢啲嘅電報。 係啊，其實好頻密嘅嗰啲電報。咁同埋咧，嗰度係一帶咧因為當時我哋收聽中波廣播嘅。 嗯。 咁咧就聽到中波咧就會係好多嗰啲行雷閃電嗰啲靜電啊咁樣嘅， 係 嚇咁變咗咧就其實就聽得唔係好清楚嘅，咁同埋係覺得個整個收音機嘅無線電係好靜好靜嘅，咁咧過到接近美國嘅境嘅時候咧嚇，咁咧就會強翻嘅，好明顯嘅，其實係 即係好明顯嗰區係有啲嘅磁場問題嘅咯喎，係咪？ 我覺得會係，覺得會係。咁我亦都試過一兩次係直情好似個機壞咗咁樣，咁但係就冇任何信號，咁突然間就有翻嘅咁樣。咁但係就覺得好正常，即係個環境咧就覺得正常，有例如有太陽啦，咁又陰天啊、晴天啊咁咯，就唔覺得人哋話有咩特別。 即係突然間陰天。 唔會突然間，即係會慢慢陰天咯。 嗯 啊、晴天又會晴天咁樣。咁、但係就好明顯一樣嘢，即係喺無線電嚟講咧，會係突然間係弱咗嘅。 嗯，咁嗰陣時你經過呢、這個三角洲嘅時候咧，你之前都聽過即係百慕達三角洲嘅一啲神秘事件㗎，係嘛？ 係啊， 咁你有冇即係特別留意啊？ 可以有啲留意，其實係有啲壓力添嘅。 係會驚啫，可能真係 驚 去咗邊？ 係啊，驚嘅，係驚唔見咗啊自己。係啊，會嘅。咁同埋會走出船外邊嗰個吊橋睇下啦，望下周圍環境，睇下會唔會話突然間有啲霧啊、濃霧啊咁樣啦。 咁其他嘅前輩船員有冇講一啲即係佢哋嘅經歷俾你聽啊？ 問過下，咁佢哋有啲人就話經過好多次都唔覺得有咩特別。咁但係 假嘅。 系啦，因为佢哋嚟讲未亲自见过，同埋有啲就都话听过，但系佢哋又觉得唔惊咁样咯。 系，即系佢都冇问题。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我自己个人睇法就系话，系嗰度咧，嗰大可能或者天气或者系其他影响啦，我估计啦，只系附近有啲特别嘅干扰啊咁样。 但系我想知道你哋个指南针嗰度有冇影响到噶？ 罗盘。 罗盘、 我哋用罗盘嘅，喺船上面用罗盘啦。罗盘我睇见到嗰啲火掌 mark 嗰啲咧，就冇乜特别， 冇影响啊， 冇影响。当时我只船已经系喺80年代已经装咗卫星导航噶啦。 哦， 咁、咧就睇出嚟咧就都有误差，但系个误差唔系好大。 但都有误差， 系有误差嘅。 哦、 咁咯，咁就呢、這个。即係經歷都幾特別啦。 但我想多個問句咧，即係你有冇曾幾何時經過區咧，係見到一啲白色嘅光咧，係你解釋唔到嘅咧？ 係咪類似嗰啲咩耶穌光 閃過咁樣，或者嚇？ 嚇！我自己冇見過。 冇見過哦。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諗我呢個經歷係冇乜人其他人 冇咩，所以今日真係好多謝你打翻上嚟。點解你無端端打上嚟啊？你聽到？ 我聽到你講嘛，咁我記起我自己嗰陣時行船就有咁嘅經歷咯。 哇！真係多謝曬你電話。 喂，唔好行。 而家冇行啦。 冇行啦。 而家睇巴西係嘛？ 冇啊！而家 冇啊！人哋話。 系啊，今晚我哋呢个节目名系改咗，就系今日纪念巴西赢英格兰、 啊。 今晚叫做夜妈妈与夜巴西。 系啊， 系啦、啊，好啦、啊，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你， 唔好客气， 拜拜， 拜拜。 好，咁啊，下一位电话卡文哥，叫做 Sylvia。 系。 喂 ，Hello Sylvia。 喂，系。 你莫非又系行船嘅？ 唔系唔系。 你系点噶？ 诶咧，即系我成日咧咁睇啲，即系啲网址啊嗰啲咧。吓。咁即系话喺百慕达下面，我睇嗰个就话下面有两个金字塔啊，系咪真噶？其实。 剛才啱啱 但嗰個係咪係咪同一笪地方嚟㗎？ 佢而家講緊應該就係講古巴對開個海域㗎嘛，係咪？係咪？你有冇睇到㗎？ 我聽到，我有聽到。 唔係，即係你有聽睇到嗰、那個，即係如果佢哋記載係講緊古巴以外個海域咧，即係最近古巴個海域裏邊嗰個區域咧，就應該係講緊嗰個而家懷疑係金字塔嗰個位置啦。 啊、 應該就是真的，因為現在甚至 National Geographic 要落咗去拍了幾個月了已經。咁嚟緊，如果我哋見到佢播出街的話咧，我諗就相信會幾好睇。 呢、這個真係一定要睇。 邊度會有得睇啊？ 佢話應該今年年底會播啊嘛。 即邊個電邊個台啊？嗰啲有冇得做啊？ 個都係得個台啫，國家地理啊嘛。 唔係，仲有咧， 你屋企睇唔睇到世界盃啊？ 睇唔到啊！睇唔到咁睇唔到啊！ 咁你都睇唔到嗰個台？ 唔係，咁本雜誌都會出嘅。 咁啊係，咁你唯有睇雜誌啦。咁但係本雜誌好貴嘅，雲海。 係，我都知。 我有買㗎，期期都。 好貴啊！ 好貴，大佬又冇得 claim。你真係啊！嗰啲國家地理嘅只炮啊嘛，上期有冇買啊？ 有。 我仲想問啊，即係咧咁又有第二個咧，就話唔知話咩俄羅斯啊，發現咗個咩 B B 啊，咩人魚 B B 啊，即係話即係佢哋嗰個 B B 係咩身上面好多鱗啊，跟住又話自己係咩亞特蘭提，即係真定假嘅？ 呢個我冇， 呢個冇睇過，冇聽過。 但係佢，我想問佢係咪係譯一啲美國嘅報紙㗎？呢個 係唔係佢話喺個俄羅斯嗰邊有個軍，即係嗰啲？佢話佢潛水嗰啲什麼落咗個海底度，跟住就揾即揾到個咁嘅嘢，即係拍緊嘅，跟住就拍到嗰啲石牆啦，跟住無端端見到個即咩什麼佢翼就翼住人魚寶寶咁樣啦，就係咯，跟住佢哋就捉咗佢啦，即而家佢哋即個網址就話即佢哋個 B B 就同佢哋講完嘢，就原本佢哋叫佢放翻佢落海，但係啲人就冇啦，就而家嗰只嘢就唔肯講嘢咯。 哦，即系连捉咗去做研究。 系啦，嗰只嘢原本就话佢自己系咩系亚特兰提斯嚟噶嗰啲咁。 呢个真系未听。 佢自己会讲嘢嘅。 系咯系咯。 咁我谂假嘅多喎。 但系有张唔知嗰张相系真定假咯。 即系如果佢自己会讲嘢嘅，仲要讲翻我哋啲英文都好啦，就算佢讲。 我唔知道啊，咁就。 呢、 啊 這个。 不过我真系佩服你啊 ，Sylvia。你问到一个问题啊，云口峰，我未听过喎。啊，呢、這个真系未，我真系未听过。佢话佢未听过啊。 讲节目噶， 阿云海啊嘛， 系啊， 云海仲要唔收钱噶， 佢几时可以成日都上嚟？ 佢直情可以晚晚都去，晚晚上嚟。 我叫佢晚晚。 你想约佢喺边咧？ 晚晚都夜媽媽夜巴西啊，但系 咁啊冇，咁好多英格兰人嬲啊嘛，好令到人哋嬲，人哋都要翻屋企啦，仲搞到人哋嬲。今日嗰球都系巴西，今日咁唔好讲佢矛，佢又冇矛，佢系附碌少少啫。 几咁粗鲁啊！ 佢又唔系太粗鲁，佢系等人哋啲错误执死鸡啫。 根本就系唔系啦。 咁又老实讲啊，巴西啲波啊真系入得好靓嘅。 嗰、那个阿边个阿癫佬嗰个就 阿癫佬真系佢嗰个假身咧，连嗰个艾薯利高尔都薯晒，冇办法，成个人呃走咗。系嘛？咁啊，多谢你 ，Sylvia， 唔好太讲得太多，如果咪出唔到门口嘅，因为我哋电台都好多英格兰球迷，出边啲牛咁眼咧。 好啦， 好啦，多谢你，拜拜。不过好开心，啲听众都系好中意即系研究呢啲嘢啊嘛，即系听亲你讲啊，佢哋都有一个一班人咧，即系可能自己会上网睇下啲资料。嗱，欢迎你，即系随时任何云海上亲嚟嘅时间咧，即系如果你话。今晚唔係講個話題嘅，你好想同雲海問 啲嘢 嘅，傾嗰樣都得嘅，你可以打上嚟嘅，隨時嚇。 咁頭先你講開即係嗰個， 幫我講埋一樣先，就係雲海咧，就係每個月咧都會上嚟一次嘅，係係啦。咁啊，希望多啲啦，當然係。你講咩話頭先？ 唔係啊，頭先阿 Michael 係咪第一個頂住 Michael？ 頭先講開佢經過百慕達嗰陣時咧，咪收啲求救信號嘅， 係啊， 即係海岸防衛隊嘅一啲，即係叫附近啲船去注意啲另外啲失蹤嘅船隻啦。其實最近咧，成為國際新聞嘅失蹤事件咧，真係百慕達群島對開嘅百慕達三角洲發生嘅，就係1997年發生嘅、就係一對夫婦咧，就係百慕達群島裏邊旅行嘅美國人嚟嘅。咁佢哋揚帆出 出海，租咗好靚嘅白色嘅大型嘅洋帆嘅船啊！咁、這個、兩夫婦就即係登記埋㗎啦，即係話俾碼頭聽嗱，我哋 出去啦， 係啦，就玩 結果都冇翻嚟。 個情況就係咁嘅，一路出咗去嘅時候咧，中途已經冇咗佢哋消息啦。咁、亦都驚緊，唔知佢哋咩事，亦都懷疑會佢哋去第二個地方玩，冇通知到啫咁樣。咁一路過咗一個禮拜，咁就當巴慕達群島嗰邊嘅政府已經覺得驚啦，會唔會係失蹤咗？咁就開始已經派人去搜查，搜查唔到任何嘢，即係翻翻去。之後過咗幾日，即係相差大概八至九日到啦嚇。 只船， 只船自己漂，係真事，即係國際新聞嚟噶。只船自己係由個海域 嗱呢、這個點解釋咧？只船就冇事， 漂翻去嗰百慕達群島個碼頭，俾人攞咗。睇完成架船係冇任何嘅儀器壞咗，冇任何嘅破。 嗱、這個唯一解釋就係有外星人 捉咗。但係真係嗰兩公婆咧，係到而家為止都係 或者跌咗落海，或者係自殺。 你如果咁樣諗自殺都好峰迴路轉地自殺咯，我覺得，除非佢想自殺到即係揾一個咁傳奇性嘅結局咯。但我覺得佢唔需要花咁多心機啫。 啊， 我咁諗啦。 咁係好，凌晨時間去到1:42。 A martial artist ha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himself and 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own doing. 哇塞！好，雲海，我哋下一个听众咧系叫做 担心咧，巴西赢咗冠军，你会变成点啊？ 我咪变咗个巴西仔， 系咩？ 变节啦，做咩啫？ 系， 我系今日变节嘅啫，各位唔使担心。好，听日我又变翻香港人，但系下一场我又变巴西噶啦喎！ 大 王，我垫个爆炸装扮朗拿癫奴先，真系。下一位叫阿陈生， 喂。 Hello， 你哋好。 你好，陈生。 其实都好服你哋可以有咁多咁嘅资讯咯。 唔系服我哋，系服阿云海啫。云海先系呢一个每逢佢上嚟，佢先系主角。佢真系呢个命脉嚟嘅，冇佢冇啊呢啲嘢讲。 上次系咪讲系话去柬埔寨定咩啊？ 去金三角。 金三角系咯，我都有听。 得唔得啊？ 都好服你哋咯，其实。 吓、啊，得唔得啊？嗰集。 都 阿云海有冇讲错嘢 啊？咁唔知啊，嗰啲我 嗱呢个就系所以就系大家唔知啦。 咁、但系即系都几传奇咯，都好羡慕你哋咁嘅人生咯，某个程度上。 唔系都话唔系我哋，系佢啫，系啦，系佢系咁嘅啫，我晚晚都喺度啊。 梗系唔系，咁我觉得人人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咁你要抛低好多嘢，放低好多嘢嘅，唔系个人都可以有咁多时间、心机同埋。 同埋咁好运咯，真系有咁多人揾佢写嘢，真系佢又要真系生存到，不但止生存到，仲要好开心、好富裕咁生存到。 唔系啦， 我呢啲 好扮劲啦，知道晒你啲嘢。 咁啱啱听你，啱啱原本有两件 technical 少少嘅嘢想讲，同埋另外系即系我之前，即系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细路，特别男仔，细个嗰阵时都其实好好呢啲咁嘅嘢。 系啊。 咁但係想提返少少嘢先，咁大概我諗都係幾個月前呢，其實我睇返另外一個電視呢，我懷疑係講你哋啱啱講嗰兩夫婦嗰單嘢呢， 係 我唔係好肯定啊，有可能係話係隻船後尾係可能綁埋咗個輸入嗰度，或者係即係碼頭嗰度，後尾係唔知點解就飄咗出海嘅。 之后就唔见咗嗰家人系咪啊？系咪呢单嘢？ 即系佢哋嗰个 report 就系话佢哋一个好 famous 嘅 case 嚟嘅呢个 case。 系。 咁佢就话咧就揾到只船，咁船上就冇晒人。 系。 咁亦都系话个摩打嗰度咧就唔喐得嘅。 系。 吓，咁后屘就将只船拖翻咗去，唔知系美国定系嗰边嗰啲细国家嗰度系揾翻，即系希望揾翻个。owner 咁樣，但係即係搞好耐都搞唔到。後屘咧先發覺咧，就話即係後屘又揾翻個 owner 嘅。咁發覺咧就話隻船可能唔知點樣樣綁埋咗，或者係有陣時斷咗流，或者點樣飄咗出海。咁另外個引擎點解唔喐得咧？就係因為佢哋駁錯咗電線，下面有兩條電線啱啱調轉咗， 唔係 佢哋睇都睇唔著。 係 嚇就即 係呢個儀器有少少喎。 咁好難講嘅呢啲嘢。咁百慕達其實一個。即係好多 case 就話啲船啲 人見咗，但係隻船仲喺度。 係，冇錯冇錯。 咁但係呢度咧，我就即係睇嗰個，我唔記得咩台啦，多數係明珠啊嗰類咁嘅嘢咧，嚇係講過咁嘅 report 嘅。咁另外之前就聽你哋講咧，就話嗰個氣泡嗰度咧係整整沉啲船咧。 係啊， 其實 technical 嚟講，其實係 有可能 嘅咯，因為佢。話咧，響海底咧，好多地方咧係積存咗大量甲烷，係佢儲存嘅方式類似一啲好似冰咁樣樣嘅嘢喺響度。咁只要個 condition 係 right 嘅情況下咧，佢大量咁樣 釋放 甲烷嘅時候咧，就使到船嘅波人即係嗰個浮力咧唔夠咧，咁就會使到船沉咯。 但係會唔會整到個飛機都沉？ 咁因為整到啲水嘅密度冇咁即 係。係啦，就水嘅密度唔。夠啦，咁所以就承托唔到隻船。咁至於點解整到個飛機呢，就佢嘅解釋就話甲烷係燃燒㗎嘛，你咁大嚿甲烷突然間衝到上嚟，任何飛機都有引擎都有火㗎喎， 即係著火而墜毀。 係啦，即係可能係個燒曬或者點樣。咁同埋就算係唔指到佢個飛機著火都好，其實飛機都係有波人士嘅問題㗎。你突然間好似即係我哋而家有陣時會聽到所謂風切變啊，或者嗰類咁嘅，都有咁嘅機會咯。 嚇， 咁所以就話我相信就唔可以話 represent 曬所有 case 咯，但係有部分 case 可能係因為咁嘅情形出奇咯。 我諗而家啲人點解會咁中意講百慕達咧？就可能太集中啊！即係就算有可能天然意外都好，咁點解嗰個地區集中到咁緊要咧？ 次次都喺嗰度 啊嘛！所有嘢出名都係咁噶啦，係 咁啊， 人都係咁噶啦。 啱 嚇。咁另外一句 case 就話你哋講嗰個時空問題啦。其實嚟講，我自己又好彩啦，我自己係讀理科，而啱啱好中學最後尾嗰年咧，有個physics sir 咧，亦都教過我哋類似呢啲時間類似，因為我哋都係讀嗰啲咁嘅程式啦， 係 亦都讀過點樣樣可以將個時間係減慢啊，點樣去即係理論上係點樣樣可以去 啲方程式點計出嚟啦？ 係啦，你可以計到減慢到幾多或者點樣樣，亦都讀過呢啲咁嘅嘢。咁但係理論上，我覺得咧。即係我亦都睇過好多嗰啲類似國家地理雜誌或者咩嘢咧，係講咧就話當個時間即係當你個速度係 over 嗰個 speed of light 嘅情況下咧，即係超過光速之後咧，就有可能會跳去第二個時空，或者係將個時間係唔知點樣扭曲。 英國嗰度啲科學家已經成功咁樣減慢咗啲時間 個 光 嘅光嘅速度。 又咁講我曾經聽過咧就話佢哋可以做到有啲嘢咧。是超過光速的，但實際上來說呢很懷疑呢它是根本是即是光響你好像聲音這樣呢你的物質越硬的情況下呢傳的速度越快的光呢可能在某一個 media 即是我們叫做媒介的情況下呢傳的速度呢可能會不同了咯但同一情況下你可能就會另外一樣嘢可能傳得更加快，唔出奇咯。咁所以我就唔係好肯定佢個情況係點樣樣。咁但係我就好 against 呢、這個即係、就是back to the future， 即係回到過去咧，我覺得係唔可能。 冇可能嘅。 係啦，咁佢哋就講到好多嘢係可能，但其實最簡單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我知道，即係如果我有能力回到去過去嘅話，咁我就會改變咗過去。好似我知道我聽日會俾人殺嘅。 係。 或者是應該是話，我知道我爸某一個情況下，或者我阿爺某一個情況下被人殺，或者點樣樣， 可以話咗俾佢聽。 係啦，改變咗，咁變咗嚟講最簡單。 咁先繼續有你喎。 如 果你阿爺 有冇我都係唔 識。因為如果你冇改變到事實，即係冇咗你爸爸噶咯喎。 係啊， 咁亦都冇你噶咯，而家。 係啊，所以變咗我唔可能翻到轉頭咯。 唔係，其實咧，你呢個 point 咧講得好好嘅，因為咧，如果以呢四五年啦嚇，尤其是物理學家啦嚇，點樣去解釋你呢一個 point 咧？一啲最新嘅報告就係咁講啊，就係、是、你即係時光嘅問題咧，其實就已經而家用緊一個叫平衡宇宙嘅解釋方法。係啦，即係話你可能你用個時光機，即係 suppose 如果你真係有機會發明咗啦，你翻到去一個你嘅過去，咁第一你已經去咗，你改變咗呢個事實嘅時候咧，其實你已經係一個另外一個平衡宇宙嚟噶啦，你影響唔到。而家你走過宇宙嘅，即係可能你同一件事，可能我哋而家身處嘅宇宙裏面，你每一影響每一件事， 或者你用一啲任何方式影響以前嘅事都好咧，都係創造一個平行宇宙出嚟。但係嗰個宇宙都係一樣嘅，同我哋嘅生活一樣。 但 係故事唔同 咁講啦。首先 parallel universe 咧，佢嘅定義咧，基本上就係呢幾個宇宙、 就是、乘二 square 再加 你嗰啲啲咁嘅死嘢。意思就係你哋兩個 universe 咧，其實個進程各方面咧都好相似嘅。咁、但實際上你如果諗下。基本上如果你是可以去到第二個 universe 呢、那個 universe 的進程就已經是跟你的 defend 得很重要，即是相差很遠的、你所以不可以說它們是 parallel 的咯、還有就你可以跳到去別人的 universe， 那調回頭人家可不可以跳到你那裡呢、是不是、還有如果你是這樣說的話就說、其實在我們現在大部分人眼中那個 time 是 straight forward 一條Line， 你只可以向前行噶嘛、我哋而家所有嘅 technology 只可以話你可以行得慢啲，即係我哋其實嚟講，如果你搭飛機搭得越多咧、你個因為時間同速度係有關係噶嘛、速度越快個時間越慢，咁、你如果搭飛機個速度咁高嘅情況下咧，理論上咧你個時間係慢咗嘅，咁亦都可以用啲咩原子鐘啊嗰類咁嘅嘢咧去證明到呢樣嘢，咁、但係由於其實個速度同光速比係相差得太遠，所以個實際個 difference 係好細嘅咯，係、一定要用原子鐘嗰啲咁嘅情況下去改變。咁、但係問題就係、人哋 universe 改變咗你個 universe 嘅話，咁你都已經係改變咯。你永遠、即係唔可能翻翻去。 你都、你都真係好中意研究呢啲嘢喎，你係咪成日睇啲書，跟住自己幻想一啲咁嘅情況啊？ 睇書、睇電視，同埋我自己嗰陣時讀書都係讀，即係有讀呢類咁嘅嘢咯。 好正啊！呢啲嘢真係即係最啱男仔傾下。 但係都係好亂嘅一樣。 係啊，好亂嘅。頭先我同阿雲海講咧，我話喂嗱，宇宙係喺一個爆炸開始噶嘛，係咪先？咁我哋一有爆炸，因為 New York 嗰班科學家已經模擬咗呢個宇宙嘅大爆炸啊嘛。咁佢喺裏邊亦都發現到真係可以有生物係可以即係。是因為一個爆炸咁所以係產生噶嘛？咁、我哋譬如而家喺西環嗰度無端端有個爆石爆炸，咁嗰度爆炸會唔會喺其中裏面又有一個好細好細好細好細嘅太陽係？裏面再有一個好細好細嘅地球。 理論上佢可以，即係我睇過書咧，其實佢講睇過書咧，其實佢另外一個世界咧最簡單嘅咧，我哋而家係一個基本上叫 3D 嘅世界嘛。嚇！佢一個 2D 嘅世界。佢係其實好似一個吹咗一個嗰啲番梘泡咁樣樣， 係咯，即係我意思嗱，即係我哋嘅一秒咧、就可能係嗰個爆炸裏面嗰個太陽系仔嘅裏面嘅地球仔嘅一億年噶咯喎，咁、我哋嘅一億年可能亦都係人哋嘅世界嘅兩秒嘅啫喎，一秒嘅啫喎，咁、有冇可能咧？你覺得？ 理論上可能可以，但實際上你諗翻每一樣物質。都可以切到好細，咁但你每組成嗰樣，即係你要有個基本個，即係每一個用一個 bot， 我哋個 bot 係即係人嚟講最基本係一啲好似 cell 啊，或者即係細胞咁樣去組成噶嘛。咁、你細胞由咩組成啊？細胞係由啲 DNA 或者係咩，然後 DNA 再 cut 嘅話就係呢個原子嗰類咁嘅嘢。咁、原子再 cut 咧係如果中間係嗰嚿嘢可以叫 cot。 我哋香港應該揾你即係去教下我哋 教書 教書啊，真係 咁一啲可以 cut 到一啲叫巧克嘅嘢，我諗中文係叫巧克嘅嘢。嗰啲嘢已經係好細嘅，但係其實嗰啲嘢係 form， 即係我會覺得佢係唔可以係一個 basic bot 咁樣去 form 到一嚿嘢出嚟咯。 好啦， 所以每一樣嘢都係即係有個 limit 喺度咯，唔可能話佢。即 係 理論上可以好細，但 係頭先嗰啲係我自己無聊嗰陣時咧，我睇書好慢嘅，因為我每睇一句咧，我又 諗咗去撐， 諗咗去四億年前，跟住又翻翻轉頭又睇。 所以其實你已經入錯咗時光機， 坐咗翻去噶啦，又去翻呢度啦。 係， 咁好同你傾住咁多先，好唔好？ 多謝你， 下次有機會再傾過，陳生。 好啊， 係咁，拜拜。咁我哋接多位聽眾朋友電話先，呢個係 Mimi， 喂 ，Hello，Hello Mimi， 你哋好啊， 送你分啊。 未啊，等你哋啦。 等咩啊？ 我等阿雲海。 系，OK，OK， 等佢 OK。讲有乜讲？ 我咧上年咧我去过 Stonehenge 啊。 边个？咁、有冇去埋 Crop Circle 嗰啲啊？ 冇喎、 咁揾一集阿雲海就會講 crop circle 噶啦。 係好啊，咁但我去到 Stonehenge， 可能我嘅英語水平係比較低啦。咁我睇完佢啲簡介同埋聽完佢啲錄音帶咧，我都唔知嗰度做乜，我覺得有少少悶咯。咁所以我想嚟解釋一下。 咁可惜啊 ！Stonehenge 有啲咩咁神秘？ 唔係，我想知道你去嗰陣時係咪已經封曬圍欄，你入唔到去噶啦已經？ 唔係啊，我有入去、啊。 你入到去係嘛？ 即係唔係入去嚿石嗰度？始終都有少少距離咁樣。 佢一講嗰個係咪兩棟石跟住上面有？ 係啦，即係圍咗個圈嘅。係 圍咗半圓。 係圍咗圈嗰、那個係啦，英國嗰、那個英國南部嗰個咯。 嗯系啊， 嗰、那個其實以前就好啲，以前俾入去啲樹群度行添嘅， 而家唔得， 而家唔得噶啦，而家應該係封咗少少圍欄喺出邊咯，係咪 啊？係啊係啊， 點解無端唔得咧？ 咁 咁 驚 外星人又 咁你如果冰咗呢個問題咧，我覺得非常之好趁我仲有三分鐘，我快啲講，因為咧琴日咧係琴日咋，琴日嘅事嚟嘅。琴日英國咧就有一班科學家咧就用一個新嘅報告出咗嚟，佢哋就相信咧，即係以前嘅講法就係呢個石柱群咧就係以前可以講是英國古代的一個文明，可能大概是2000至4000年的前，就一班的不知道用什麼的途徑去運了這批的石，打磨完之後排了一個圈陣，就建了一個石柱群的形式、就是以一個用來做一個天文的計算方式的、或者觀星用， 就看一些燈怎樣，不是燈，一些光怎樣去 觀太陽、觀月亮、觀星的天文 的可以說一個設施來的。咁所以啲人就覺得點解當時啲人可以咁先進去做到呢樣嘢呢，同埋點樣可以運輸到呢樣嘢，同埋設計到一 個觀星嘅系統。咁啲人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古代文明解釋唔到。咁而琴日呢啱啱英國有個報告出嚟，就係話呢佢哋甚至相信而家呢唔係講緊嗰個圍住個石頭嘅圈啦、而應該呢個圈上面呢應該仲有一層呢係一個膜嚟嘅，即係好似間屋咁嘅形式呢，嗰、那個屋嘅形式圍住嗰個膜呢，其實係一個完全是一個依照古代去觀察所有天象的星座的一個天文台，即是古代的天文台、其實應該是這樣設計出來，不過後來因為可能那幾千年有些石已經爛了或者被人搬開了，所以 即是它可能是一個古代的太空館這樣 你可以這樣說了、對了、而沒人即但是最神秘的地方就是沒人記錄到哪一個是英國舊時嗰個地區，因為嗰個地區唔係古代文明一個地區嚟噶嘛，即係佢唔係希臘，佢唔係埃及，佢唔係中國，冇記錄嘅，即係呢個地方係唔應該有文明嘅古代文明嘅。咁邊啲人去做，同埋係用咩嘢嘅方式去吊起呢啲石，排到可以完全係混合曬所有天象嘅位置咧？咁呢個一個謎咯。 咁同埋佢除咗 vertically 嗰啲石之外，另外仲有啲 horizontal 喺兩個 vertical 中間嗰度。咁係咪呢啲嘅 construction 都係一個謎呢？ 係咪啲碎石係咪細嗰啲係咪？ 佢唔係喎，佢好神奇，可以佢嗰度好大風咧，但係打橫浪喺兩塊打洞嘅石嗰度都唔跌 落喺上邊嗰度咁啊，係嘛？ 係啊，我哋即係我去睇嘅時候，我反而覺得係好神奇，好似入咗筍咁樣。哇！嗰度好大風，好大風，但係 唔會有任何吹動啊！ 係靠兩塊石咁樣打洞咁樣就打。 但佢嗰時有冇一個即係？好寒嘅感覺咁嘅，去呢地方，即係話哇呢度 大，不過又好大風咁樣咯。 不過有啲人就即係有啲，如果唔係用科學解釋嘅原因，啲人會咁講咯。甚至有人覺得呢一批係以前古代英國一啲嘅練巫術嘅人咧，係一啲嘅祭壇嚟嘅。咁但係當然冇證據，因為冇任何歷史記載得好清楚呢個地方係做乜。咁但係呢，頭先講呢唔話我哋古第四個文明啲人推斷呢係大石文明嚟㗎嘛。係 啦係啦。 咁我哋如無意外呢，有可能呢我哋真係一個大自然定律係我哋人類其實好輕易可以搬到啲好巨型嘅石頭㗎。不過我哋係 lost 咗個記錄。 係啊，我哋以前有輕功㗎，而家冇晒。 因為呢我記得我以前好耐以前講過佛羅里達州有個人呢係可以起到一個古堡㗎、但呢個下次先。 下次先講。好，咁我多謝曬，因為冇時間啦。 好啦，唔該曬。 傾過啦，拜拜。咁今晚嘅goodbye song 亦都係要押後到下禮拜一先可以再播放。咁下一集咧，雲海咧將會上嚟夜媽媽與夜爸爸咧，就係、講呢一個 crop circle。 下次又要講啦 ，crop circle 好啦， 下次見，好，拜拜。